满地的土豆一个紧挨一个，极易让人生起丰收的快乐。顾元白带着众人经过土豆地，来到玉米地之前。玉米已经被掰下放在地上，层层堆积的老高。顾元白伸手从上方拿起一个，亲手剥去玉米的外衣，金灿灿的玉米一暴露在众人面前，众人便愕然，愣愣地看着这漂亮如同玉石做成的果子。 这东西，朕称呼其为玉米。 顾元白动作轻柔地将玉米上方的玉米须扯下，前头金色之中略微泛着白意的玉米头更加清楚地露了出来。 这东西软糯香甜，无论是烤、炸、蒸、煮皆好吃。米粒可入菜，也可带粟米，用处多的是。来人，拿些去让御膳房蒸上，也好让诸位亲家尝上一尝。 谢圣上。 相比于这两样东西的味道，朕更注意的却是他们的亩产有多少。这些异国来的种子太少，一亩地都不到，但诸位亲也亲眼见到了，即便不足百粒的种子，种出来的东西却决然不少。 众人回首，就看见左右两方分别堆着一堆小秋高似的玉米和番薯。 若是一亩地中都是这样的数量，那可是要比粟亩多了许多啊。就算番薯和玉米的味道不好，但只要吃不死人，那就是好东西。只是不知饱腹感如何，种起来又麻不麻烦。 臣子们心中暗思良多，但欣喜兴奋还是大过了担忧。得了圣上允许之后，他们小心翼翼地去碰了碰玉米和番薯，那副神态好似是对着自家刚出生的孙子，既喜爱又生怕一不小心给弄坏。过了片刻，田福生跑过来请圣上传膳。顾元白问了问，发现玉米已经蒸好了，索性直接让人先盛上蒸好的玉米。玉米含了水之后更加饱满漂亮，热气在丝缝中萦绕，蒸出来的玉米要比煮出来的更加香甜些。一放到面前，香甜的味道就飘到了鼻端。顾元白闻着这陌生又熟悉的香气，不由舒展开了眉心。等圣上动了嘴之后，其他人才试探地尝了尝玉米的味道。清甜的味道刚一入口，就不由吃惊地瞪大了眼睛。牙齿刺破米粒，汁水甜而不腻，吃起来着实好滋好味。产量如此之多的作物，味道竟然这般的好，这真是出乎预料。众人心中不禁对接下来的番薯味道更为期待。等膳食摆上来了之后，他们一尝，不由眼睛一亮。其中有些大臣人已老迈，牙口不好，尝不了玉米。顾元白特地吩咐，让人将这些老臣所用的土豆炖得更加软糯，汤汁锁在土豆之内，比纯吃炖肉可要香得多。这一场午膳吃得宾主尽欢，等臣子请辞时，还有老臣来同圣上偷偷请求，求问圣上可否匀些番薯给他们。顾元白笑着摇摇头， 这些都要为明年留种，待明年啊，你们就能吃上这两样东西了。 这日之后，朝中众臣就记下了玉米和番薯这两个名字。两种作物还未发行，就已被人隐隐约约的知晓，私底下都期待着明年的春季，耐心地等着朝廷的放苗。冬日之后，春日缓慢而来。这一年的二月份，朝廷的番薯种子和玉米种子沿水路两路运往各地。今年的种子数量不多，各地方官府都咬紧牙关，希望能多要来一些种子。各地送往京城的奏折八成都在哭诉，但不够也没办法，总量就只有这么多。同年九月，番薯和玉米的亩产量达到了让大横人震惊的程度，越来越多的人将之视为神仙赐予圣上的食物，只因圣上爱国爱民，勤恳仁厚，将大横治理得条条有理。长生牌竖起， 庙宇之中百姓踏足，上香时诚心诚意，只想着让圣上长命百岁。能吃饱的百姓越来越多，百姓心中感慨万千，想要感恩圣上让他们吃饱了肚子，但他们什么也不懂，只能去求佛祖神仙，想要圣上身体安康。只要圣上长久了，盛世也就长久了。